好，我们来看今天的股市，今天沪指再创反弹新高，截至全天收盘，上证指数收于 3474.75 点，上涨 0.87%， 深证成指收于 11319.91 点，上涨 0.14%， 创业板指数收于 1738 点，跌 0.23%， 中小板指数收于 7550.41 点。沪市全日成交 2676.93 亿元，比昨天减少 488.4 亿元。深市全日成交 2171.37 亿元，比昨天减少 762.98 亿元。好，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动态。中国建筑中标云南最大交通枢纽项目，中路股份拟56亿元收购上海悦木，切入护肤品领域。金贵银业2016年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利安龙2017年净利润预增 5% 至 25%。晨鸣纸业2017年净利润预增 74% 至 89%。龙大肉食2017年12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环比上涨 22.14%。狮龙实业，新疆致远拟6个月内减持不超过 1% 的公司股份。宁波富达2017年预亏超过8亿元。好，我们再来关注香港恒生指数。恒指今天收盘上涨 0.43%， 报 32121.94 点，成交 1963.42 亿港元，再创历史新高。分析师提出，恒指有望维持大涨小回的局面，下半年波动性可能增加。2018年开门红期间，保监会延续了2017年的强监管态势。根据保监会和各地保监局官网来看，新年以来，保监系统共对44家保险机构开出了2000万的罚单。处罚条目不仅包含虚列费用、欺骗投保人、承诺合同外利益等常规罚单，还加强了对产品设计不合规的处罚。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股市的具体表现。中信一级行业指数中，建筑、银行、钢铁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房地产、计算机、传媒等行业指数跌幅居前。概念板块中，装配式建筑、维生素、染料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小程序、区块链、3D 传感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建筑、钢铁、建材、基础化工等大周期板块表现非常出色，占据了涨幅榜的前列。那么技术面上，在建筑、钢铁等周期股的发力下，上证指数今天呢是小幅高开之后一路震荡走高，再创本轮反弹的新高。美中不足的是量能有所欠缺。那么后期指数能否站稳3470点一线并且继续上行，有分析认为关键在于量能能否持续有效的放大。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电话连线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走势。陈先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以及热点板块。 嗯，好的。市场呢，其实还是按照我们原先一个推论哈，基本上符合，就是在元旦节前呢震荡，然后出现了两个高点，然后元旦节之后呢，它是又会出现三个高点，因为完成整个波段的五个高点的一个构筑。那么元旦节之后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我想想应该是两个高点，现在冲第四个高点，也就是说元旦节之后这是第二个高点，先有一波回撤，然后呢再继续往上冲。这样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波浪的角度来说的话，市场上在一月底之前还会有两次冲高，这是一次，然后呢可能在下周会有一些震荡，在下周三左右有可能要么是个低点，要么是个高点，反正容易发生一个转折，按照循环周期的时间窗口的理论来说。与之相配合的基本面事件我也找了一下，下周四是欧洲的议息，也许可能外围股市也许会有一点扰动，这个就是说作为一个要素来考虑哈，但不是最主要的。实际上我要说的是，就是在下周呢冲高之后会有一次可能震荡的回撤，然后并没有完，整个的这个结构的话还会有一次冲高，也就在下周还会有一个小高点出现，这个高点是不是创新高或者是跟前面有高点平齐，到时候来看。 总之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五个高点的结构完成了之后，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本波段的一个周期循环。但是这个循环我看了一下，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循环，也就是说它的回撤的低点有可能会出现在就下周三或者下周三，也就是在1月24号或者1月31号。但是从我们说冲两次高点来看，要在24号就完成，好像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可能倾向于在后面一个低点时间，就是在1月31号完成。完成了之后呢，我们整个春季的躁动的时间呢还有，因为2月份还留给我们了，虽然有春节，但是仍然有3个交易周的时间，所以我预计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些整理之后啊，在今年1月月底的时候还会切换到下一个周期。而且这个切换呢也跟我们基本面的因素考虑有关。第一个就是刚才您也在播报这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啊，这个业绩呢逐步的一个释放，尤其是这个现在一些主流品种，比如说银行证券，这是我们强调的，在元旦节正强调的一亿啊，就是金融往上攻。然后呢其实房地产也可以归为大金融，也是这三个都在往上攻。另外一块呢，我们比较当时也强调了油色和煤炭这块的业绩呢也是不错的。所以当这些周期股的业绩好而且公布的时候，它会点燃市场的进一步的做多热情。但是一些概念股啊，或者说中小盘业绩也有好的，但是可能它不会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因为这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逐利的性质，它的一个把控局面的性质，因为它的大本营就在这儿，所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其实就这个意思，对吧？它只会去做它有的这方面。所以从业绩第二块呢，就是说我们资金面可以看到，最近上周五然后到之后，然后就是这周连续的央行释放了3次 MLF， 就是中期借贷便利出来，而且量级都在1000亿以上到2000亿以上的这么一个规模，所以它的力度是大的，所以资金面是宽松的。所以业绩资金面加上风险偏好呢，实际上在新年之后大家都受到了一种政策的鼓舞啊，感觉到各种政策都在酝酿当中啊，从新闻报道啊媒体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三个要素现在都呈现出一种强势，对市场是会强势的。只不过呢现在有些人感慨就赚了指数不赚钱，那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观念的流转啊。 好， 这种观念流转就是要流转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大板块当中来。 现在呢您说的几大板块也好，或者是每天呈现出的热点也好，其实是相对集中的。那么您分析目前主流资金是否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呢？ 这个主流资金呢其实也是在2017年当中啊慢慢的形成共识的，然后到了下半年，包括在12月份我从外地调研回到北京之后再跟大家做交流，这个共识都还是很强烈。而且呢一季度之前都会保持，为什么一季度之后会有点问或有点存疑呢？因为一季度会完成一个对于这个经济增速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些数据的出台，而且还有我们重要的会议也要出来，那么到时候的话是不是会有变化到时候再说，但是呢在一季度之前肯定是会很强化这种态势。而且在这种到达一个估值先是修复，然后到了现在的估值基本正常，再往后是估值可能还会略微有点泡沫化，而这时候往往是可能赚钱效益最强大的，就是在这些板块里面啊，别的板块呢反而就会有一种虹吸效应，就整个市场的钱被吸收到这些主流板块当中，其他的一些股票其实是没有人去关注的。这个呢从机构去调研也看得出来，有统计去年很多公司机构一次都没去调研，也说你上了市根本没人关注你，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也说这种分化会越来越剧烈，所以投资者一定是要做主流，参与主流。 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势头啊。那么明天啊是这个期指交割日，当然也想问问您，未来这几天市场的波动性会不会加大？ 股指期货的结算日呢，我们因为有参与也看过历史统计，它实际上呢对于股指的这个现货的扰动并不是很大，主要是来自于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不成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扰动因素。倒是呢因为连续上涨之后突然出现一些大幅的震荡，或者说这两天这周主要是以这个房地产银行券商为主，它是大金融，那突然一下大金融突然一下这个停步，可能会剧烈的切换到比如油色煤炭，因为前期他们调整的比较多，先有大盘调整的， 那这时候的话可能会引来市场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或者是指数的剧烈震荡，这种倒是有可能。 嗯，好，在此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做好准备哈。那么其实刚才你也谈到了资金已经形成一定的共识，至少在某个阶段，那么其实对于很多散户来说最容易犯的问题或者是毛病您觉得有哪些呢？ 作为投资者，我觉得现在啊，我还真想过这问题，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也是为投资者考虑哈。 是， 以前的大家炒股是炒的一个相对的股价的高低，比如说5块钱涨到10块了，高了我就不能买了，那么等它回落下来我又做第二波，是吧？这种呢就带有一种题材的炒作和一种股价的一个高和低，但是呢他们就没考虑这个股票到底值多少钱，就是说只是看这个股的价格值多少钱，没有考虑价值。那么2017年开始呢，实际上国际化之后啊，国际资金我们纳入民生基金指数之后，让国际的资金进入，国内的机构也主动迎接这种国际化的思路，所以大家会更多去看价值。比如说一个公司是涨了可能50%、100%，但是呢它今年的业绩跟上来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新的一个估值出来，它又有空间。但是往常呢，以前没有国际机构引导呢，国内的机构也是做了售散，大家都获利了结，落袋为安，是吧？该考评业绩就考评业绩。哎，对，这个也跟我们考评有关。我们国内的公募基金，包括一些这个社保，它都是以年为考核，但是 QFII 还有海外机构，它是3年到5年考核基金经理的收益，所以的话，持股它有时候可以跨1年、跨2年，甚至跨3年，它都无所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涨高的股票有资金不卖，而且还有新的认可这个的国际资金来买，这样就导致了它反复的创新高，反复创新高。所以这像我们的理念慢慢的就接近巴菲特所说的了，持有一个伟大的公司可以一直持有下去很安心，直到它的基本面真正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所以从长远来看哈，因为有章可循了，而不是你一会儿去炒个概念，我一会儿抓凑个笼控制炒作一把。所以把价值啊，把这种估值做好，把业绩跟踪做好，都能够拿到这个投资的回报，其实它反而更简单了吧，这个事情。 好，好，谢谢， 我很辛苦。 嗯，谢谢陈先生，谢谢来自天河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点评和分析和提醒哈。谢谢您，再见。 好的，谢谢您，谢谢大家。好，再见。 20: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我是主持人向路。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投资理财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关注我们在腾讯的这个公众微信号啊，我们的微信号的名称就是节目名称财富大搜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现场的嘉宾哈，资深的银行业人士哈，刘乾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消费贷。刘先生您好。嗯，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缺不缺钱啊，缺钱买家电啊，缺钱装修房子，那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但是首先呢想请刘先生说一说，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消费贷的使用人群大部分用它来是干嘛使？我这有一个调查哈，您看跟您的工作对比一下对不对哈。这是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第3届中国消费金融高层论坛当中发布的2017年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说这个30%左右的消费信贷被用于购买家电产品，那么超过70%的这个用消费信贷的客户啊，他们的这个收入是在5000元以下，那么偏向于年轻群体，岁数呢大概是18到29岁，占比近半啊。您觉得跟您在工作当中接触的类型一样吗？ 嗯，大致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啊，那除了买家电还干嘛去了？ 还有一些那个装修房子或者一些旅游，嗯，还有一些那个进修的也比较多。 进修？ 对。 比如说呢？ 嗯，好比他要考那个考研或者考博。嗯，考一个那个 EMBA 也比较多 啊，那个学费一年得有10来万是吧？ 对，有的高的是甚至有的是30多万一年 啊，什么商学院之类的哈，啊，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用消费贷哈。 嗯， 那首先您跟我们简单说说消费贷和我们 申请那个房贷啊，或者是我们把一个什么金银财宝啊抵押给某些公司，那个抵押贷款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吗？ 嗯，它这个消费贷，首先它跟抵押贷本质的区别是它不用抵押东西，它是凭借你个人在银行征信系统那个信用来给你发放，那个银行发放一笔那个信用贷款授信。 嗯， 这个呢，一般最高是可以批到100万，然后是呢，最长使用年限可以达到20年。 哦，最高能贷100万，最少呢？ 嗯，最长，最少的话，你像有的银行8-9千的也批， 八九千的也批，他想买个手机可以用消费贷吗？ 也可以， 也可以啊。那我们畅想一下吧，比如说，我们刚大学毕业，啊，租房子。租房子呢，想给家里置备一个什么洗衣机啊，或者高级一点的家用电器，这个可以用消费贷，几千块钱就搞定了，是不是？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那你说，上个什么班花30万啊，用消费贷可以啊？ 可以。 旅游，我出去玩一圈，花个什么3-5万的也可以。 可以， 也可以。那谁要用100万去买东西呢？买奢侈品啊？ 对，也有一部分人群，他是可能他的收入比较高，然后是他一个月可能月收入10来万， 嗯， 他就是 月收入10来万、啊， 他可能是临时资金有点倒不过来，所以呢，可能会申请一笔贷款， 嗯， 然后是用来进行一些高档的一些消费 啊， 包括一些那个可能他们会用来买车 啊，买车， 对， 啊，这个也可以理解是吧？ 甚至有些那个。甚至有些老板他会可能是他的经营周转发生了一点资金问题，他也会申请一笔那个这个消费贷。 嗯，哎，你刚才说到拿这个钱去买车啊， 嗯， 现在不好多汽车公司跟一些金融企业都搞什么零首付是吧？零利率，分几年付清，那个算消费贷吗？那个好像没有这个利息哈。 从本质上说，它也属于消费贷，但是它是属于类金融机构的消费贷， 嗯， 就是说它不是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然后呢，他说的零利息，他也没说错，因为他说他虽然利息为零，但是他有手续费， 嗯， 手续费可能就是一般来说，普遍比银行高 啊，他挣的是手续费， 对，手续费 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消费贷的变种是吧？ 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好，那么刚才我说这个统计啊，申请消费贷的人这个30岁以下的差不多占到50%，那换句话说30岁以上的也不少啊。 对 是不是？那你那边是不是有更详细的这个年龄层的分布，就什么人在用这个消费贷啊？ 我们这边那个就普遍来说是那个25周岁到40周岁这部分人比较多。 哦，为什么这部分人缺钱呢？ 因为这部分人他这个年龄一般是他可能有那个有的有那个结婚的需求，他可能要装修房子， 嗯， 或者要他的车，可能他想换一辆车， 嗯， 或者他想那个好比他如果是升职的话，他需要他的学历得过关，他可能会读那个一个商学院， 哦， 读一年 MBA 来提高自己的那个职业技能和一些学历。 我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啊，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他们有改善型刚需，不管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是改善自己的能力哈，还是说改善自己家庭啊，总之呢，就是这个阶段的人他们想过更好的生活，想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所以说缺钱，所以说用消费贷。 对， 是吧？哦，明白了。那么我同时也看到新闻啊，这个新闻当然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哈，是个负面新闻。这两天啊，在外省的一些这个银监部门啊，就处罚了一些银行啊，处罚了一些银行。为什么呢？说这些银行在去年啊，把这个消费贷的钱啊批给这些个人了，而这些个人呢，拿这消费贷的钱不好好去消费，不好好去旅游，不好好去报个班是吧，提升自己能力，用来干嘛呀？买房去了。具体来说呢，有的是什么交首付去了啊，或者是有的呢就直接就以全款的方式啊就进去了，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钱。哎，我想问问刘先生，这个消费贷不算买房？买房不是消费吗？ 嗯，买房确实也属于消费的一种类型，但是现在 国家是严禁那个这个消银行的资金流向那个房地产行业。 嗯，这是严禁的。 对， 就是说 严禁， 你可以买别的，但是房子不行。 对，但是会有一部分的客户，他可能，他实际用途确实是买房，但是他向银行申请这笔贷款的时候，他那跟银行签的这个贷款的目的合同，跟他的实际用途确实不一样。这个呢，银行的话，他前期就是说，银行也会就是每一期会给他跟进，但他有时候，因为可能有时候这个调查，银行如果去他单位调查，因为他们一般都是一些国企事业单位的，就是说有时候调查起来也不太方便。 嗯， 所以呢，确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所以你看今年的情况，今年的消费贷的情况比去年审核确实也严了很多 啊。审核很严，正好我也想问问哈，就是怎么申请消费贷？现在就是市面上的这些银行，国有的、股份的，还有外资的，都有消费贷产品吗？ 大多数银行都有。 嗯，那我是要去一个网点申请，还是说在网上就直接办了？ 有的银行在它有那个电子银行的渠道或者网上银行的渠道，在网上可以直接办理。 嗯， 有的银行呢，一般是如果金额一般是如果是30万以上的话，一般需要你单位去银行需要去下户，去你单位看看你是不是在这单位上班。 嗯，要来审查一下我。 对，需要审查一下。 嗯，好，那么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呢？ 一般是首先得个人的身份证原件，然后是那个像那个近一年或者近半年的那个打卡工资流水，然后呢提供一下那个工作证明，或者是那个查一下他的社保首页或者公积金首页，或者是最好一点是能单位能盖一个公章或者人事章或者财务章。 那您说审核比原来严了，是严在哪儿的呢？ 严在了就是现在第一个现在得下户，第二个是现在是你刷款的时候，银行会通过你刷款的交易查你在什么地方交易的。 嗯，就是说我批给你买家电，你绝对不能用来吃海鲜。 对，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那么你，他不是给你现金是吧？不是说打到一个你自己的银行卡里，他会给你一张这家银行的一个专门的卡是吧？ 专门的卡，对。这个 你只能拿这卡去消费， 只能那个专款专用。 专款专用， 嗯， 就是银行也防着你。是吧？你想从我这骗钱去干别的，现在这个门再堵上，是吧？ 对对， 再堵上。原来，你看是不是违规了吗？是吧？被处罚了。那现在呢？确实是，不管是银监会还是保监会啊，还是说央行，其实都在加强这个监管啊，防止这个资金哈、啊，脱实向虚，以及呢流向啊违规的流向。刚才所说的房地产行业哈、啊， 对， 你看这位朋友他挺懂的，他说消费贷是不能买车吧？ 有的银行可以， 有的银行可以啊。当然，其实有的银行，刚才您说的一句话，我听他还挺严谨的，就是某些类金融机构， 对， 他们开发了一些产品，就不是银行的嘛。 对， 但也有些银行在做这样的业务哈。 嗯 嗯，好。 有的银行有一个叫那个汽车消费金融部门，就专门用来给那些买车的客户提供一笔那个消费贷款。 嗯， 但是一般他买了这个车以后，这个车需要装 GPS， 而且需要抵押，做一次抵押公证。 哦，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为了去银行贷款买辆车，还需要给车装个 GPS， 银行是把我当什么呢？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消费贷。各位朋友，如果您缺钱，真的是要买点东西，没有钱的话呢，不妨听听下面的内容，稍后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20: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向路。财富大搜索呢，除了关注股市、外汇、黄金之外呢，我们还更关注大家的这个资产配置啊，消费结构。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银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刘乾。刘乾您好。 嗯，观众朋友们好。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手头一紧没有办法借钱呢，啊话到嘴边口难开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消费贷，但是不是说有了这消费贷大家就可以消费至上啊，以享乐主义来过每一天，不是那样。我们指的是周转啊，是着急的时候有这么一些产品啊，或者是说呢它利于你资金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不要给某一个阶段带来太大的压力啊、我们把这个压力呢分摊到未来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刚才您谈到的怎么买辆车，申请了消费贷，然后还要安一个 GPS， 是怕我跑了吗？ 银行主要是考他那个，他是就是相当于敦促你每期按时还款、因为车贷的话一般金额都比较大，都是30万以上的，好比你买个什么那个，有的买那个宝马或者奔驰的、一般都你像最新款的都70-80万。 哦，那我那车才8万，他当年啊，他所以说他不怕我跑，然后没让我按 GPS， 所以你说的那个是金额比较大， 金额比较大， 安个 GPS 是警示你是不是？ 警示你，对。 啊、哦，那必须得安吗？就有些银行必须要安吗？ 有些银行必须得安 啊，有些银行也不是必须安是吧？ 对。 哦，那他安了之后，他在后台能查到吗？ 能查到，你的定位都能查到， 能定位都能查到。 嗯， 他有过这样的客户吗？我觉得他们这么做是不是以前有客户不还钱，或者是老延期还钱还找不着？ 确实有这种情况， 是有是吧？ 嗯， 那后来发现是干嘛去了呢？ 后来发现就是银行收回了这笔贷款，然后把他的车给那个通过法院给拍卖了。 哦，那就是老赖啊。 对 啊，他不是出现了什么意外啊，或者是紧急事件？ 确实也有一部分人出现了意外，好比那个身故了，就是 哦，比如说到外头玩什么的，出现一些情况是吧？ 对， 哦，这个真是啊，所以说每家这个银行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另外跟你贷的这个品种也不太一样哈。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今年新的一个策划，叫财富私人定制。 祝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位李女士在北京生活啊，是一个小白领，月入呢20000左右啊，也是30多岁了。她说她呀挣得多，花得多，也没攒什么钱，一个人啊，一个人。现在呢想出去玩一趟，买点装备，大概有50000块钱的缺口。像这种情况怎么申请消费贷？她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哈，这个50000块钱买装备，我觉着。那您是去干嘛？是下海啊，还是去登山呢、啊、还是去骑行啊？啊，反正这个几个都挺耗钱的。 嗯，首先呢，这位女士她那个申请的金额不是太大，嗯，她这种方式可以通过那个，如果是办信用卡或者是办那个信贷都可以。嗯，而且这种方式呢，她如果在银行的官网上申请，嗯，通过网上银行也可以直接申请到， 嗯， 就是有时候不需要银行来下户， 嗯， 也可以完成他的目标。 因为50000块钱不多是吧？ 对， 你刚才说即使不走消费贷还可以通过什么信用卡， 信用卡 去买，然后分期付款是吧？ 对，或者你可以直接，有些银行会有那种那个大额分期的信用卡， 嗯， 也可以。 但是那种大额分期就是下个月就得还， 有的银行是下个月就得还，但有的银行可以分36期，就是分3年来还。 分三年，但是你下个月也得还吗？只不过还的少一些，是吗？ 它是平均到每个月等额本息来还。 嗯，但如果是走那个消费贷的话呢，他什么时候开始还钱？ 如果是走消费贷的话，他也是从那个下个月开始还。 嗯，那么可以几年还呢？ 可以最长可以分20年来还。 这50000块钱分20年？ 对。 那他让银行就赚太多了。他一个月还有20000块钱的收入呢。 一般来说，他申请这个消费贷的话，一般来说消费贷的利息普遍比信用卡分期的利息能低一些，所以有些客户他可能，有些月收入可能4000-5000的，哎，他就觉得这个时间长了，他可能他的资金更能周转开来一些。 嗯、啊，就是说，如果他的收入比较低，其实消费贷他因为拉的时间比较长嘛， 对， 可以允许你。这个3年啊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还、嗯、只不过你多交点利息，每个月的月供不是很高，那么就适合低收入的是吧？ 对。 那像他这样的呢，他其实收入还可以，那他就可以早点还是吧？ 对， 早点还。但如果说同样是三年的话啊，打比方啊、嗯、同样是三年的话，那么这50000块钱他要是走那个信用卡的分期付款和消费贷，那么以现在这个利率为例的话，哪个划算一些啊？ 从那个大概上来说，一般是他如果走消费贷的话，普遍比信用卡分期利息低一点，但是也得根据他的实际的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来看，因为有的银行的信用卡分期，它针对特定的行业、特定的单位，确实比消费贷款利息低。 哦，就是你个人看看吧，自己比较一下哈。 对， 那现在基本水平是多少？基准水平，如果走消费贷的话， 基准水平消费贷年息是6%左右， 6%，就是说，赚这50000块钱啊，申请消费贷分3年是吧？ 对， 是年化6%的这个利息是吗？ 对， 嗯，然后每个月还是怎么个还法呀？ 每个月还根据他的那个征信5级分类，可以那个，如果他的征信比较好的话，可以做到那个先息后本还；如果他的征信一般的话，一般只能等额本息还。 哦，得看他的征信情况。 对，征信情况。 征信好可以。 先息后本。 先息后本。 对。 先息后本的话，他一共还出去的钱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其实先息后本和等额本息，他还的钱就还的银行的利息都差不多，只是说先息后本比等额本息他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 小一点，就是因为你前面还的是息嘛。 对， 所以你前面可以还少一点是吧？ 对。 哦，如果你征信不太好的话呢，你前面就要多还一点。 征信不太好的话，他得那个利息和本金每个月一起还， 等额本金嘛。 对、 啊、这个咱贷过款的、买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哈。好，这是他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不过我觉得呢，就是如果他每个月挣20000块钱，现在连50000块钱都没有的话，30多了，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理财啊？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全方面的资产配置啊？为啥呢？ 您看您现在是主力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累哈、啊、不饿，那么你啥也没有，五万块钱也没有，万一身体上有点什么问题闪失，万一家人需要用点钱，您这没有，我都替您着急啊。所以说存点钱啊，买点理财，买点保险，以防万一啊。 对， 这才是正道啊，正道。当然生活还是需要享受啊，也需要艰苦朴素啊，我们啊要均衡一点啊，均衡一点。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案例啊，这是一位张先生，和新婚妻子用辛苦攒下的150万积蓄做首付买了一套婚房。那我们反推一下吧，他这个资料里没写，但我们反推一下吧，他这房得是几百万呀、啊、400多万吧得。他是150万的首付吗？ 差不多，也可能是700多万。 20%。 对。 是吧？ 嗯。 那我们应该以哪个为例啊？这贷的款的数量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按现在的利息，应该是他这个房应该是600-700万左右。 600-700万。 对。 啊、哦。万一是一套二手的小房子呢？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吧？ 对。 好，那新婚妻子也没有多大，也没有写多大，那这样吧，我们就姑且以小房子为例吧、 嗯、 好不好？ 好 啊，比如说就以500万为例， 嗯， 是吧，首付100%，不到500，得400万啊，贷，然后他这个二手房吧，400万、嗯、他贷了250万，好不好？这样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哎呀，我们算的好累啊！大家以后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您贷了多少钱，不要让我们这反推。他这个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婚房要装修，两人买房已经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又不愿意向手头并不宽裕的父母要钱，那装修的钱怎么办？如果申请消费贷，哎，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他已经贷了250万了啊，前提。 如果申请消费贷的话，他这种情况，因为他名下虽然有一套按揭房，但是在银行眼里他也算那个资产。 嗯 嗯，他申请消费贷的话，这个金额一般给的，如果比没有房的话，可能金额确实会大一些。 嗯， 一般他需要准备那个个人的身份证原件、 嗯、 然后是近一年或者近半年的那个打卡工资流水，然后是准备一下他的那个工作证或者那个工作证明。 嗯 嗯，同时准备一下他的那个，他如果买的是一手房的话，准备一下那个购房合同和发票。 嗯， 如果是二手房的话，需要提供那个房本，然后还需要提供一下那个，他如果是装修贷的话，一般银行一般是专款专用，需要他提供那个装修合同。这个贷款的话，一般是直接打给那个装修公司。 哦，你说你先要找装修公司， 对， 把你这个房子的装修需求定好了之后，签一合同，合同里面要有相应的款项。 嗯，还得有那个装修公司的那个他的财务的那个账号，因为这个钱是直接打给装修公司的， 就不过你这儿， 对， 根本就不过你这儿是吧？ 也有的银行他是给客户发行一张那个大额的那个分期卡、 嗯， 然后但是这个卡呢，只能去那个装修公司，把里边的金额能刷出来，去其他像一些酒店、服装，这个卡根本刷不出来。 那就是对啊，如果要买线、买漆啊、买建材，他要到专门的这个建材城去才能够刷出来。 对的。 啊、哦，银行管得很细致啊。好，那这样啊，您的意思是他有房，银行觉得也算是资产，所以说批贷相对来说就会比没房的要宽松一点。 对， 我们这么理解啊、 嗯。 且不说他们的信用记录如何啊，比如说都很良好的话哈、啊 嗯， 即使他们有250万左右的房贷，银行其实也会宽松一点的给他们再批一点消费贷是吧？ 对。 好，那我们再反推，如果说大家认为啊，400万的房子，比如说去年买的400万的房子，您觉得是多少平米呢？啊，那么我们就按均价6万多， 嗯， 啊一平米来算的话，400万大概是在60-70平米。 60-70平米，65平米左右。 啊，这应该是合理啊，应该是大概这样一个价格。就打70平米的房子，您装修大概得花多少钱呢？嗯、简装一下吧，本身就经济压力很大了。 一般按照目前的行情，应该是40万左右。 啊，40万呀、啊？ 对， 我心里想，我要我买70平米的房子，我就装20万，顶多了。 但是现在普遍的是年轻人，他比较 追求那个装修的质量。 好，那我们就往高了估吧，是吧？往高了估，最后这个花不了的也算是我们省下来的嘛，是吧？ 对， 也算是我们赚的嘛。就以40万为例，听你的，这40万能从银行贷出来吗？ 根据他的个人的那个资产和他的征信情况，有时候可能会高于40万，也有时候可能贷不了那么多。 好，他们俩刚才就是只说了自己买的房，没有说自己一个月挣多少钱。 对， 这个很重要。 而且他们说他的工作单位，因为银行也看那个工作单位的性质也很重要。 哎，银行那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计算器啊？收入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工作单位的什么性质，收入年龄，输入其他的，咔一下子就弹出来了一个什么最终最高可贷多少钱的这么一个计算器啊。 也有一个，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它的那个综合授信评分。 有一个综合授信 评 分，这每家银行自己评吗？ 大多数银行都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个别银行它的还是有细微的差别，有细微的差别。有的银行就是比较认可女性，还有的银行他认可名下你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像一些保险和证券，有价证券他也看重是资产 啊，也看。 对， 所以你也能提交，就提交是吧？ 对 自己有利的材料你都提交。 嗯， 那像他们这种情况是两人一起申请好啊，还是一个人申请好啊？ 这个得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如果一个人他的可能有时候不一定能批这么多，如果是单位好的话也可能能批到40万以上。 哦，换句话说银行可以接受组合消费贷。 对，可以接受组合 两个人是吧？ 对， 但是咱俩不行是吧？得是夫妻才行， 得是领过结婚证的夫妻。 好吧，这个目的我就不考虑了。就兄弟哥们儿不行，哪怕亲兄弟亲姐妹都不行是吗？ 目前还不行。 目前不行啊，只能是合法夫妻才行。 对 啊，不能说你俩在一起很多年了，感情也很好，那也不行。 嗯， 得要见到结婚证才行。 如果是抵押贷的话，像兄弟姐妹和父母之间可以。 抵押贷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 就是说我抵押的东西给我的孩子，给我的弟弟什么，这都没问题是吧？ 这个可以。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今天我们着重聊一聊消费贷啊。其实也许有的人说我不缺钱，我觉得不缺钱是最好的事儿啊，但是万一有一天您缺钱了，我非常能够理解那种心情，是吧？那么你还是要多一条路啊，多一个方法啊，多一个朋友。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方法，能够成为大家投资理财路上的良师益友啊。我们的师就是我们请来的嘉宾啊。那么今天着重来聊一聊消费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财富大搜索”。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说按照一切顺利的话，他们申请完了，那接下来就是花钱的事儿了。刚才刘先生特别谈到就是定向的啊， 定向的对，专款专用， 专款专用。好，那现在根据您的了解，他们如果是装修的话，这利率跟刚才那个女士出去玩买装备这利率能一样吗？ 这个还一般不一样，因为装修的话它因为牵涉到有房子有资产，一般它的普遍的利率是消费贷中比较低的一档，一般你像有的银行可以做到年息才3%多。 这么低啊？ 对， 3%多，现在银行理财都4%起了是吧？ 因为而且可能他的那个客户他就从他做房贷的银行申请了这笔装修贷，所以呢他因为已经属于那个银行的优质客户了，所以他再申请的话利息确实会比较低 啊。就是说如果你要装修，如果您这房子又申请了房贷，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问问给您发房贷的那家银行。 对， 因为你的资料他那已经有了，然后再通过的话几率比较大一点啊。 对，而且它利率可以给你打折扣。 利率，我们最近听到的新闻，什么首套房利率上浮10%是常态，你要是申请消费贷装修利率能打折啊？ 有的银行可以打 就是你房贷不能打，还上浮， 房贷不能打， 但是消费贷， 对，消费贷 装修可以打折。 对，因为你有实际的用途，银行也能看出来，根据你提供那些合同， 银行还是挺精明的啊。 对 啊，他知道你要装修了，你肯定不会 不还那个房贷， 对， 是吧？不还那个房贷的背后，就是你还应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所以说给你打点折啊， 对的， 从你这儿再赚点钱啊，他们觉得是一笔比较稳妥的买卖哈， 对， 啊，很有意思。其实背后呢，也是一个生意嘛，啊，这个利息高，那可能就是风险高；利息低，可能就是风险低啊。那接下来就是，要去还贷啊，这个还贷了哈， 嗯， 也还贷了。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贷，我从申请到拿到钱要等多久？因为有时候我们装修也是有周期的嘛。 嗯，你像有的银行可以当天就放款，有的银行呢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 为啥？ 最快的有当天的，普遍来说，一般来说是，五到七个工作日左右。 那为什么银行之间差这么大呀，啊？缺人， 也是银行之间它的那个审核系统不一样，而且它有时候如果你放款金额比较大的话，有的银行它是可能它专门是做这方面的，它的那个它的人力比较充沛，而且因为金额比较大，它需要下户，所以可能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如果你金额少的话，你像有的那个消费贷，你从他的银行的网上银行就可以直接申请，然后就可以直接转到自己的储蓄卡里。 嗯，那就很快了，是吧？ 对，就很快了。 嗯，好的。我这里有一个某银行的消费贷产品啊，这个很有意思，我跟大伙儿念一念啊。 嗯， 说最高贷100万，但我们不贷那么多啊，谁消费弄个100万，不符合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啊。他这个是先息后本，就刚才您说的，首先还少一点，最后还多一点，但是加起来其实差不多，是吧？那么，但是他要求是同一个单位五个人以上一起办， 嗯， 比如说我们编辑文杰啊，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浩洋，仨还不够，还得找上我们的其他的同事，再找两个人，是不是啊？方明、大鹏都找来。这五个人排队去啊。另外呢，他还要求什么呢？就是你们的单位，公务员呐、事业单位啊、国企呀、央企啊、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啊，对单位有要求。现单位工作满一年以上，单位地址在六环内。 对， 那啥意思啊？什么六环内啊？在雄安不行。 因为有些银行他觉得就他在六环以外，他可能没有支行网点，他觉得如果到时候去催客户还款，或者去更深一步的扩展客户的那个一些其他方面的业务，可能不太方便，所以他有在这个地点有一定的限制 啊，就怕你不方便去还，最后就老逾期什么的，是吗？ 对。 还有就是利息是每年6到6.5%， 嗯 啊，十人以上的话是6%， 嗯 啊，前两年每年年底还10%的本金，第三年全部结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两年每年的年底的时候需要还你借款本金的10%， 嗯， 然后是第三年的时候需要把本金剩余的本金给全部结清就可以了。 哦，也就是说前两年每个月，1月到11月还的都是息， 对， 最后那一个月还的才是本， 本的10%， 嗯，是啊，10%， 嗯， 那最后那一年要还80%的本金， 对。 那最后那一年压力大一点还是小一点？ 大一点， 大一点，就前几年压力小一点，是吧？ 对。 还有写这么一条很有意思，叫夫妻双方征信两年内逾期次数不能够连续2次或者累积4次。 嗯。 还有就是3个月内查询征信的记录不超过4次。哎，我们着重说说这个查询征信为什么还不能超过4回啊？这里面有门道啊，有门道。 因为在银行看来，你查征信。一般你不会，一般很少自己，好比我就为了看一看我的征信怎么样，我去查一下。一般你查征信，银行就会以为你可能在申请，某个银行的或者某个类金融机构的或者某个小贷公司的一些那个贷款，所以查询多了，银行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最近资金比较紧张，属于那个资金饥渴类客户，所以他就审查的时候会比较严。 啊。就是没有人3个月内老查自己征信，顶多查一回，是吧？ 对，除非那种特别资金饥渴类的客户。 嗯，那么就是说查这个也包括自己查和你申请贷款的那些公司查你的，因为我们知道央行那征信系统它会保留，就是查一次就写上一次啊， 对， 谁查的都写上。 对， 如果你最近老被人查， 那么银行就会反推你是不是老向这些公司借钱。 对，有很大一部分可能 是吧。那如果你借了他的钱批了，又借我的钱又批了，银行就想那你老借钱你还得起吗？是这意思。 他就会考虑客户的这个还款能力。 哦，你看有这么一个要求哈。还有就是信用卡使用率 75% 以内，这个怎么理解？ 这个就是说他看到你信用卡的透支率不要超过那个不要超过 25%。 嗯，就是透支不要超过 25%。 比如说我们信用卡额度是 10万的， 十万的， 如果用了超过25,000，这个可能会影响你的授信额度。 为啥呢？ 因为银行会考虑，就是说你信用卡用了这么多，他可能会考虑就是你这个负债也比较高。 那我每个月都还上了呀。 他会根据你的工作性质来考核你的消费类型。一般一般的单位就是消费类型，他信用卡不会用的有这么高。 嗯， 除非他会考虑你信用卡是不是经常透支的比较多。 嗯， 而且还会考虑那个你信用卡是不是套现比较多。 哦，也是啊，大家想一想吧，你有没有把信用卡刷爆？ 对， 很少刷爆，对不对？ 对， 你额度好比5万吧，现在额度基本上是3万5万啊。这个要办的话，一般老百姓，那么一个月用个几千一万，也差不多了。 对， 是吧？反正我个人啊，实话实说哈，绝对是1万以内的啊。 对 对，因为我不花钱。那么，所以这个里面也是可以反推的啊。那他这个为什么要一起办呢？要组团5个人一起办？ 因为银行也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而且他这种先易后稳的还款方式，在市场上属于那个目前来说属于中下等，他的利息确实而且还比较低，而且还款方式确实，先易后稳，确实对客户来说比较有优惠，他的资金使用率能达到最大， 那为什么要一起办呢？他就是让银行，觉得我这一笔买卖得多挣点钱吗？还是说你们一起办，你们在一起的这个资料相对来说就更加可信一些呢？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对，其实他的这个贷款方案，我感觉如果5个人以下应该也能办，只是5个人以下可能他应该是那种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这样的话一般普遍客户有的不愿意接受，因为他的资金使用率很小，资金先易后本的话能把客户的资金使用率达到最大。 就是 因为你像那个 前面的压力小一点是吧？ 对的。 这个里面还真是挺有学问的哈。大家如果以后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再次谢谢刘前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谢谢您。 谢谢。 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明天呢，我们的同事浩洋洋和大家来聊一聊和保险有关的话题。那么也预告一下下周节目的安排，下周我们的节目呢将暂停一周，我们将转播哈北京市两会的专题特别节目。那么在下下周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将会恢复正常播出，也请听众朋友们到时候呢不要忘了收听。好，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刘前。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今儿一早，树都出。